北京时间15点整。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我们的 FM 九八六。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由我公司研制开发的文化时尚品评书机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体积小，容量大，老年人听评书机，里边有长篇评书、短篇评书、古代评书、现代评书、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这中青年人听评书机，里边有名家讲堂、企业管理、情感探秘。评书机298元，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这听评书就是一个听，要看不见影，你说你闹心不闹心呢？哎，这回好了，我叫你连听带看，既能听得评书，又能看得表演。这就是我向你推荐由我公司家研制的影像评书机。这个影像评书机啊，那是又能听评书，是又能看评书，那是声情并茂，耳目一新。咨询电话010-5166-0141，5166-0141，5166-0142。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一来二去啊，朱祁钰急眼了，加上由于国事操劳，他的身体已大不如以前，想到将来前途难料，他的脾气呢也越来越暴躁，疑心也越来越重。可是漏屋偏逢连夜雨，怕什么来什么。不久之后，两个大臣的公然上书，最终掀起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暴。这两个大臣，一个是御史中同，另一个是郎中张伦。这二位仁兄职务不高，胆子却不小。他们是各自写了一封奏折，要求复立朱见深。其实这个说法很早就有，朱祁钰也读过类似奏折，就算不批准也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坏事就坏在此二人那两份奏折上。这二位仁兄的奏折有什么问题呢？摘抄如下。先看中同的：富有天下，故当传之于子，太子薨逝，遂知天命有在。这句话如果用现代话说的直白一点啊，可以这样解释：老子的天下应该传给儿子，现在你的儿子死了，这是天命所在，老天开眼呐。而张伦先生的更为厉害，他不但要求复立，还要朱祁钰逢年过节去向朱祁镇请安，中间还有一句惊世骇俗的话：上皇君临天下14年， 天下之父也，陛下亲授册封，是上皇之臣也。这句话的意思啊，就不用解释了，地球人都知道啊。说话就好好说话吧。可这二位的奏折，一个是讽刺皇帝死了儿子是活该，另一个更是提醒皇帝注意自己的身份。哎呦，把皇帝不当外人，嘿嘿，也真算是活腻了。这后果啊，也不出意料。朱祁钰看过之后是暴跳如雷啊！当时天色已晚，朝廷也都已经下班了。按规矩呢，有什么事情应该第二天再说。可是朱祁钰啊，竟然愤怒难当，连夜写了逮捕令，从这皇宫门缝递了出去，让这锦衣卫啊连夜抓捕二人。就这种方式啊，是紧急时刻方才能使用啊，平日都不用。那么此二人被捕后呢，被严刑拷打，锦衣卫要他们说出和南宫的关系以及何人指使，想利用这件事情把朱祁镇一同解决掉。但这二人呢，很有骨气，颇有点打死我也不说的气势，是一个字也不吐。这两个人的被捕不但没有消除要求复立的声音，反而引起了一场更大的风潮，史称复楚之役。一时间呢，大臣们纷纷上书要求复立，朝廷内外人声鼎沸，甚至某些外地的地方官也上书凑热闹。朱祁钰万没想到啊，事情会越闹越大。他已经失去了儿子，现在连自己的皇位也受到了威胁，在越来越大的压力下，他的情绪已经近乎疯狂。为了打压这股风潮啊，他动用了老祖宗朱元璋留下的传家之宝——廷杖。他使用廷杖的原则也很简单，但凡说起复楚的人，一个也不放过，是个个都打。一时之间呢，皇城之前廷杖此起彼落，血肉横飞，惨叫连连，应接不暇。大臣们人人自危，这股风潮才算过去。当时复楚的大臣几乎都被打过，而这其中最为倒霉的是一个叫廖庄的官员，他的经历可谓是绝无仅有啊。廖庄不是京官，他的职务呢是南京大理寺卿，在景泰五年，他也凑了回热闹，上书要求复楚。不知为什么，后来追查人数打屁股时，竟然把他漏了过去。由于他也没在北京，就没有再追究了。一年后啊，他的母亲死了，按照规定，他要进京入宫朝见，然后拿龛盒回家守孝。这位仁兄本来啊，准备进宫磕了头，报出自己的名姓，然后就立马走人。没想到朱祁钰竟然把他叫住了：“你就是廖庄？”哎呦，廖庄啊，顿感荣幸啊！他万没想到皇帝还记得自己这个小人物，忙不迭地回答道：“臣就是廖庄。”朱祁钰也没跟他废话，直接就对锦衣卫下令：“拖出去，打80仗。”哦，廖庄目瞪口呆呀，他这才想起一年前自己凑过一次热闹。朱祁钰不但打了他，也给他省了回家的路费，直接给他派了个新差事，任命他为偏远地区定江驿站的驿丞。什么官啊？类似官方招待所的所长，是苦差事啊。打完了廖庄，朱祁钰猛然想起这件事情的两个罪魁祸首钟同和张伦，便询问手下人这两个人的去向，得知他们还关在牢里后，朱祁钰一不做二不休，决定来个周年庆贺，连这两个人一起打。为了表现他们的首犯身份呢，朱祁钰别出心裁，他觉得锦衣卫的行刑杖太小，不够气派，便积极开动脑筋，自己设计两根大家伙，就是巨杖。 专程派人送到狱里去，并特别交代，这两根专门用来打他们的，别弄错了啊。说实话呀，这两根特别设计的锯杖到底有多大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这一顿板子下来，那位钟先生就去见了阎王，而张伦估计身体要好一些，竟然挺了过来，但也被打残了。朱祁钰这种近乎疯狂的举动震惊了朝野内外，从此没有人再敢提复楚一事。朱祁钰本不是暴君，就在几年前，他还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年轻人，和他的哥哥相敬如宾，感情融洽，但皇权的诱惑将他一步步推向黑暗，他变得自私、冷酷、多疑、残忍，囚禁自己的哥哥，废除自己的侄子，打死反对他的大臣，谁敢挡他的路，他就要谁的命。但他的这些举动并没有换来权力的巩固，不断有人反对他的行为，他唯一的儿子也死去了，却没有人同情他。那些大臣们只关心下一个主子是谁，而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差，撑不了多久了。他很明白，一旦自己死去，朱见深很有可能继位，而朱祁镇也会再次出山，算清自己的所作所为。为了权力，他六亲不认，做了很多错事。可事到如今，却回天乏术，欲罢不能。面对着隐藏的危险和潜流，他唯有以更加残忍和强暴的方式来压制。权力最终啊，让他疯狂。歇斯底里的朱祁钰，终于用棍棒为自己争得了平静的生活。但这平静的生活只有两年。景泰八年，也就是公元1457年正月，按照规矩，朱祁钰应该去主持郊祀，可他已经病重，已然无法完成这件事。更让他心灰意冷的是，眼见他病重，大臣们非但不慰问他的身体，反而趁此机会上书让他早立太子。人还没死，就准备订棺材分行李了。朱祁钰的愤怒已经无以复加，他急火攻心，病情加重，实在没办法了，他便找了一个人让他替自己去主持祭祀。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他叫来的这个人正是师亨。此时的师亨已经成为了于谦和朱祁钰的敌人，北京保卫战立下了大功后，他得到了最高的封赏，被册封为侯爵，而功劳最大的于谦却只得到了少保的虚名。石亨心里不安，便自行上书保举于谦的儿子于勉为官，算是礼尚往来。可他万没有想到，于谦对此并不感冒，反而对朱祁钰说了这样一段话：石亨身为大将，却保举私人，应予惩罚。哎，搞什么名堂啊，保举你的儿子不但不领情，竟然还去告状。这个师亨不能理解于谦这样光明磊落的行为，他也不想理解，他只知道于谦是一个不上路的人，一个不履行官场规则的人，而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他的朋友的。但是于谦是不容易对付的，他的后台就是朱祁钰。师亨明白，要解决这个对手，必须先解决朱祁钰。而当朱祁钰奄奄一息地召见他，让他代为祭祀时，他意识到机会已经来临。这一天是正月十一，阴谋就此开始。正月十一日夜，石恒为他的阴谋找了两个同谋者，一个叫曹吉祥，另一个叫张悦。这是两个不寻常的人。曹吉祥是宦官，原先是王振的同党，而张悦的来头更大，他是张玉的儿子，张府的弟弟。石恒和他们关系很好，此时便凑在一起准备搞阴谋。可谈了一会儿啊，他们就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 这阴谋从何搞起？要知道啊，阴谋造反不是请客吃饭，是有很高技术含量的。而三人之中呢，曹吉祥是太监，见识短，张悦是高干子弟，眼高手低，武将石亨则是粗人。这样的三个人如果谈谈吃喝玩乐，估计还有用武之地。可现在他们要讨论的是谋反，以他们的智商和政治斗争水平，想要搞这种大工程，估计还要回学校多读几年书。眼看这事儿要泡汤，石恒便去向他的老熟人太常寺卿徐斌请教搞阴谋的入门知识。徐斌告诉他，自己老了，已经不适合这种高风险的职业，但可以推荐一个人去和他们一起干。然后他告诉石恒，只要这个人肯参加，是大事必成啊。他推荐的人就是徐有贞。徐有贞终于等到了复仇的机会，他已经忍耐了太久。他眼光独到，极有才干，却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被众人唾弃，受的冷遇。虽然他现在已经身居高位，但当年的羞耻始终挂在心头，他要讨回属于他的公道。于是这个阴谋集团迎来了第四位成员，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成员。到底还是读过书的人搞阴谋有水平。徐有贞刚参加会议便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当务之急是要和南宫内的朱祁镇取得联系，才方便动手。毕竟你们就算杀了朱祁钰，也不可能自己做皇帝吧。那三位粗人呢，这才如梦初醒，便马上派人去和朱祁镇联系。这一天是正月十三日，阴谋集团确定计划正式实施。正月十四日晨朝会，朱祁钰已经病得十分严重，他依然坚持参加了这个会议，因为在这次会议将决定帝国的继承人。会议开始就呈现一边倒的情况，大多数大臣主张复立朱见深，因为朱祁钰本人没有儿子，似乎已无更好的选择了。大学士王文和陈寻是朱祁钰的亲信，自然不同意这观点，他们坚持认为，即使到外面去找个藩王来做皇帝，也不要复立朱见深。大臣们各持意见，谁也不服，便在朝堂上争吵起来。被病痛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朱祁钰坐在皇位上，悲哀地看着下面这些吵闹的人们。他很清楚，无论是支持他的还是反对他的，争来争去只不过是为了自己将来的利益，为了投机。哦，这些道貌岸然的所谓读书人不过是一场游戏中的棋子而已，权力的游戏。我也是游戏中的一员呐，可我这一生似乎也快走到了尽头，游戏该结束了吧。但在结束前我绝对不能输。朱祁钰紧紧抓住宝座的扶手，对大臣说出了他朝会中唯一的谕令：我现在染病，十七日早朝复议。然后他补充了一句话：复立以往之事不行。这个以往啊，就是朱见深。话说到这份上，群臣只好各自散去，准备三天后再来。朱祁钰发布了谕令，用自己的权威又一次赢得了暂时的胜利，但估计他自己也没想到，这竟然是他最后的一次朝会，最后一道谕令，最后一次胜利。正月十四日夜，石亨家中，徐有贞看了一眼石亨：南宫知道吗？南宫啊，指的就是朱祁镇。石恒点了点头，已 经知道了，他同意了。 徐有贞笑了，只要朱祁镇同意，阴谋就已经成功了一半。然后他说出了自己的计划，一个看来几乎完美无缺的计划。第一步，先利用边关报警的消息，让时任总督的张悦率领1000军队进入京城。第二步，利用石恒保管的宫门钥匙打开内城城门，放着1000人入城，作为后备军和警戒，以防朱祁钰的军队反扑。第三步，去南宫释放朱祁镇，然后带着太上皇进入大内宫城，趁朱祁钰病重宣布复位。这个计划确实十分的好，考虑周详，分工明确，石恒和张悦都很满意，但他们也有疑虑。会不会还有什么漏洞呢？徐有贞自信地答道： 不会有什么漏洞的，这个计划呀，一定能够成功。 石恒和张悦这才放下心来，他们相信徐有贞的判断。 然而这个计划确实是有漏洞的，这个致命的漏洞就是， 虽然石恒管理京城防务和内城城门，但他们并没有南宫和大内宫门的钥匙。南宫且不说，这个大内宫城却是真要人命啊。 明代的所谓宫城，就是清代所称的紫禁城，是皇帝居住的地方，没有皇帝的命令，夜间宫城城门是绝不会开的。那些士兵就算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公然攻打皇帝的住所，而且只要一打起来，闹出声响，侍卫和城防部队就会立刻赶到，等待着徐有贞等人的只能是失败的命运。 我相信与徐有贞的聪明应该了解这一点，但他却坚持着要冒风险去实现这个所谓的完美的计划。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国尔、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1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在山西洪洞县，除了有中华姓氏之根的大槐树之外，还有一座著名的佛教寺院广胜寺和明代监狱。广胜寺位于洪洞县城东北17公里的霍山南麓，霍泉亦发源于此地。此区古柏苍翠，山清水秀。广胜寺于东汉建和元年，即公元147年创建，初名巨庐舍寺，唐代改称金明。全国的佛教寺院成千上万，为何山西洪洞广胜寺却著称全国，闻名世界呢？其原因在于，这座佛寺早在800多年前，即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就供养有一部金代大藏经，简称金藏。因广胜寺原属赵城县，故定名赵城金藏。1933年，高僧范成和尚到广胜寺，在藏经柜中发现了这部尘封了几百年的金代大藏经，但此时的赵城金藏只剩下5000多卷。尽管如此，依旧引起世界的轰动。1942年，广胜寺爱国僧人与八路军共同谱写了一曲保护赵城金藏可歌可泣的壮歌，在日本人的重重包围下，将赵城金藏护送至解放区。赵城金藏即现在中华大藏经之底本，具有极高的艺术文化价值。广胜寺由上寺、下寺、水神庙三组古建筑组成，布局严谨，造型别致。寺区古柏苍翠，泉水清澈，风景十分秀丽。上寺由山门、飞鸿塔、弥陀殿、大雄宝殿、天中天殿、观音殿、地藏殿及厢房、廊庑等组成，创始于汉，屡经兴废重修，现存为明代重建遗物，形制结构仍具元代风格。山门内为塔院，飞鸿塔矗立其中。据佛经《大唐西域记》记载，此塔为全国19佛塔之一。这座造型别致、设计艺术高超的琉璃塔为明代建筑。据《修碑志》记载，此塔始建于唐朝，后因元始大地震毁坏，明正德10年，即公元1515年开始重建，落成于明嘉靖6年，即公元1527年。这座8面玲珑、工程浩大的琉璃塔，从动工到竣工历时12个春秋。90余年后，天启2年，又用了2年的时间增建了围廊。全塔呈8角形，分13级，高达47.13米。塔内转折攀登的梯道设计巧妙，直通塔顶，为国内所罕见。塔身由青砖砌成，层层皆有琉璃出檐，下3层尤其精致，有飞檐凌空下的斗拱，捏制精巧的莲花倚柱， 还有佛像、菩萨、金刚盘龙卧虎、奇兽珍禽等色彩艳丽的图案。飞空塔坚如磐石，虽已经经受了400余年的风雪侵蚀，但仍完好无损。清康熙34年，即公元1695年，平阳盆地发生8级大地震，它也安然无恙。塔顶有当年地震的题记，为研究当年平阳地震情况提供了宝贵资料。据建塔碑记载，塔为一僧人所设计，金乡坟柴村人，法名达莲。达莲和尚为此塔精心设计了40余年，后用12年主持建塔。在过去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能建造出这样一座耸入云天的飞鸿宝塔，不仅是中国建塔史上一巨大成就，而且充分表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高度的智慧和卓越的才能。银塔全身有土色琉璃装饰，每逢红日高照，塔身金碧辉煌，熠熠闪光，远眺仿佛是一条美丽的彩虹，故此得名飞鸿塔。微风吹过，全塔上下112个铁铃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好像在奏一曲优美动听的音乐，清音缭绕，令人心旷神怡。正像名人王翰所题，一塔玲珑架碧空，满山翠柏起秋风，云生宝殿长僧定，直指须弥未续通。塔院向后为弥陀殿5间，内是6根大斜梁，减少2缝梁架，在结构上有独到之处。殿内奉弥陀佛和观音大士之菩萨，称西文三圣，工艺甚佳。东壁极善，而墙上满绘壁画，内容为三世佛及诸菩萨。今黄统间平水版大藏经原存于此，后移北京图书馆。大雄宝殿5间悬山室，殿内木雕神龛及佛像或剔透玲珑，或丰满圆润，工艺俱佳。毗卢殿5间无殿室，殿内2山是大爬梁，结构奇特，是元代建筑艺术富有成就的实例。该殿装修上木雕菱花是明代小木作中的精品。殿内奉毗卢、阿闪、弥陀三佛及类似菩萨、护法金刚等像，岩壁木雕龛阁内供铁柱佛像35尊，四周壁画以后壁12圆觉技艺最佳，寺内碑碣数十通，对研究广胜寺的历史很有价值。广胜寺下寺由山门、前段、后殿、堕殿等建筑组成，山门高耸，3间建方，单檐歇山顶，前后檐加出雨搭，又似重檐楼阁，是一座很别致的元代建筑。前殿5开间悬山室，殿内仅用2根柱子，梁架是大爬梁承重，形如人字驼站，构造奇特，设计精巧。后殿建于元至大2年，即公元1309年，期间单檐悬山室，殿内塑三世佛及文殊、普贤二菩萨，均属原作。殿内四壁满绘壁画，1928年被盗卖出国，藏于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馆。残存于山墙上部16平方米的画面，内容为善财童子53餐，画工精细，色彩富丽，为建殿时的作品。两座殿至正5年，即公元1345年建，前檐插廊，两山初祭甚大，悬于惹草秀丽。下寺还包括有毗邻的水神庙，是传说中霍泉水神的寺祠。每年农历3月18也是水神诞日，霍泉有悠久的历史。早在万年以前，这一地下水从山脚磐石中喷发而出， 泉水清澈见底，再次汇集成潭，为水庙一圣祭。水神庙是祭祀霍泉神的风俗性祭祀庙宇，包括山门、仪门、明英王殿等建筑。在水神明英王殿内四壁会有近200平米的元代壁画，由以南壁东一幅戏剧壁画著称于世，被人们誉为广胜寺文物的第三绝。它是目前全国唯一保存的大型元代戏剧壁画。1998年，该画与古壁的打球图同时被编入了中国历史教科书。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到大街前，未曾开言心好惨，过往君子听我言。您刚才听到的就是由李佩红演唱的京剧《女乞戒》中的选段《苏三离了洪洞县》。这一选段可谓是京剧爱好者的必学曲目，尤其是前四句更是脍炙人口。也正因如此，戏剧中的人物苏三也算是家喻户晓，而苏三遇唐春、落难逢夫的故事也广为流传。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山西洪洞县，直到民国9年，也就是公元1920年，洪洞县司法科还保存着苏三的案卷，而关押苏三的监狱如今也成了洪洞县的旅游景点。苏三监狱在今洪洞县政府院内西南，亦即明洪洞县衙西南角。1964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王野秋先生曾在洪洞考察确认，苏三监狱为中国罕见的明代监狱，并题诗曰：“虎头牢里击红妆，一曲扰乱臭水江。王三公子今何在？此处空留丈八墙。”十年动乱期间，苏三监狱被拆毁。为了使苏三监狱这一仅存的明代监狱得以保留，洪洞县人民政府后做出了修复明代苏三监狱的决定。修复事宜于1984年5月开始，同年10月竣工。苏三监狱始建于明朝洪武2年，即公元1369年，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了，是中国现存的唯一一座明代形制的监狱，也是现存最早的监狱。明代监狱设计巧夺天工，入门处的照壁把大门堵得十分严实，从外边根本看不到里边的情形，只有走到跟前才发现右侧可以进去。进去后的通道很狭窄，并且要接连转过4个呈直角的拐弯，穿过这一道比一道窄小的门，才能进入更窄更长的通道。这道通道仅1.7米宽，两边分布着对称的12个小房间，这就是监禁普通犯人的牢房。这些牢房房门低矮，窗户很小，上边竖立着几根粗壮结实的木棂，只留下几道小缝用来透亮通气。牢房中终年不见阳光，潮湿阴森，墙上挂着水珠，小土炕距地不足1尺，囚犯只有蜷起身子缩作一团才能躺在炕上。牢房外顶檐之间，通道之上，密布铁丝编织的大网，网上挂着铜铃，犹如天罗地网，囚犯根本逃不出去。通道南端的2间房间为禁房，是看守狱卒的住处。 进房两侧大桥半腰上的神龛，就是御神庙口神龛中有三尊专刻的神像。中间坐着的是御神，形象为老者，面色和善。凡是狱中的囚犯都要拜御神，寻求一点安慰。御神旁边站着的是小鬼儿，凶神恶煞，面目狰狞，仿佛在威胁囚犯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不能在狱中有任何不轨。御神庙左下方墙根处的小洞就是死囚洞，俗称老虎屁股口。它直通大街，平时用砖砌着，需要用时才打开。因为犯人一旦死在监狱中，绝不允许从监狱的门抬出去，只能通过这个洞拖出去，因此被称作死囚洞。又因为死囚牢俗称虎头牢，牢门为虎口，人活着被虎口吞进去，死了从死囚洞出来，死囚洞也就被俗称老虎屁股了。过到尽头的左边便是死囚牢的大门，死囚牢双门双墙，门上画有碧案，碧案是龙的儿子，长得却像老虎，因此人们误称为虎头牢。大约是因为龙生九子，子子不同吧，第四子名字叫碧案，碧案专门掌管情欲，形似虎有威力，平生好讼，故立于狱门旁。死囚牢的大门只有1米6高，也就是说所有进入死囚牢的人都要在碧案向前低头，显示对法律的敬畏。进了门洞，里面还有一道门，而这两道门却是一扇从右开，一扇从左开。不明就里的囚犯如果越狱，往往出了第一道门却怎么也打不开第二道门，一个小小的改动就能起到拖延犯人越狱时间的作用，不能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呀。进入死牢院，右面是一堵高墙，左面就是当年关押苏三的牢房，如今里面有苏三的塑像。死囚院的中央还有当年苏三坐监时洗衣的水井和石草，井口留有一道道绳索磨下的印记，井口只有半尺多宽，这是为了防止死囚投井自杀。据说右面的高墙里灌装的都是流沙，如果犯人想要挖墙越狱，流沙便会从挖开的小口中源源不断地流来，使其难以挖通围墙。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明代苏三监狱的建筑形制的确让我们震撼，苏三这样一位弱女子为何被关进了这深牢大狱了呢？苏三原名周玉姐，明代山西大同府周家庄人，6岁时父母双亡。苏三的落魄经历跟普通妓女没有什么不同，被卖到八大胡同中的百顺胡同从业，只是苏三的个性较为坚强，不想在青楼中老去，他苦练歌舞，潜心研究诗画，很快享誉京城，玉堂春的艺名由此中天。身价之高令很多馋嘴的男人退却，即使老鸨一秤金让他接豪客，他也是有选择的，或是皮笑肉不笑，言不由衷。苏三其实是没遇到心爱的人，那些男人没入他的眼，可这样一来，他的身价越来越高，能博得他一笑已成为美谈。直至遇到了青年才子王景龙，他的人生彻底改变了，死心塌地地爱上了，不再接其他的客人，为王景龙守身如玉。可妓院毕竟花钱如流水呀，王景龙粘在了苏三身上，没到一年的光景，就将他在京城收到的债务款3万两黄金花光，被老鸨逐出妓院。 王景龙流落街头，无颜回家面对父母，以乞讨为生。苏三四处打听王景龙的下落，终于在关帝庙里见到心爱的人，泪流满面，紧紧相拥，相思的话说不完，便和王景龙约好，让他第二天打扮一新去妓院。苏三拿出了全部的积蓄，解下了所有的金银首饰，王景龙顺利地返回了老家。待老鸨反应过来，为时已晚，气得将苏三打得遍体鳞伤，然后卖给山西富商沈红，将玉堂春推向了地狱的大门里。沈红因经商总在外，就将苏三送回老家安置，岂不知苏三桀骜的性格并不听从于沈红的夫人皮氏，皮氏也觉得苏三碍眼，因他和赵先生通奸，苏三总住在家里岂不耽误好事，于是二人设计毒死苏三。他们买通了仆妇王婆，在给苏三的晚餐汤面中下了砒霜，谁知阴差阳错，苏三心情郁闷不想吃，正赶上沈红风尘仆仆地回来了，端起饭碗就大吃了起来，七窍流血而死。皮氏和赵坚生见状不妙，诬告苏三杀夫。初审时，洪同县衙将皮氏与苏三收监，赵昂从皮氏家中拿出1000余两银子行贿，知县王氏贪赃枉法，对苏三严刑逼供，苏三受刑不过，只得忍屈画押，被判死刑，监于死牢中，皮氏却逍遥法外。正当苏三在洪同死牢含冤复屈之际，谁知王景龙升任山西巡按。王景龙在此前虽封闻苏三被卖到洪同，但未知真情，故到任伊始，先急寻平阳府，得知苏三已犯死罪，便密访洪同县，探知苏三冤狱案情，即令火速押解苏三案件全部人员至太原。王景龙未必亲审惹嫌，遂托刘推官代为审理。刘氏公正判决，苏三其冤得以昭雪，真正罪犯伏法，贪官王氏被撤职查办，苏三和王景龙有情人终成眷属。苏三有幸传奇般同王景龙团聚，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热忱地写了《玉堂春落难逢夫》，收入《警世通言》，流传后世。京剧和许多地方戏曲又编为《苏三起解》《玉堂春》等，广为演出。如今在现代艺术创作中，也有关于苏三这一传奇故事的音乐作品，歌手陶喆演唱的《苏三说》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之一。好了，节目的最后就来听一听陶喆的这首《苏三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苏三在那命运的台前面，在想着春天开始落叶，转跌点拔断了线，离台北南京是多么远，那诺言还会不会兑现，不在乎爱情里伤痛在所难免，一个人却一个世界，你是否也想 下过往的君子，请你听我言。那一位去往南京转，给我那三郎划新船，九州书山八名端，来生便知我之郎。